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今天正是星期三，大家都得要上班，读报任务我承担，甭管冬腊和西酸，南甜北咸，冬腊西酸啊，不同的听众朋友这个口味啊，您打吃饭这儿说也是这个道理，那么听节目听广播呢一样啊，啊，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这个立心美哲各有所好。嗯，你提人家美哲姑娘，就是她前头不是主持那个节目吗？啊，你看看我们这算街坊，对，她是她住在6号，嗯，我住7号。哎，对，按节目来说啊，按节目来说啊，那么这个现在呢是话里话外，北京新闻广播5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给您请安啊，跟您问好。那么这个如果说是现在呢，还是用匣子听节目可以，这个不罚款。哎，不是，就说这个没问题啊。但是呢，如果您方便的话呢，用手机来下载北京新闻广播啊，不是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爱范，那上头不仅是新闻广播，咱们北京电台全频率都在那儿啊，能够用手机直接的来听。那么这个听听上头啊，一边听广播呢，直播的时候您还可以进入包括咱们这个话里话外在内的很多节目都有这个聊天室，别进错门啊，别进错门啊，上远家是上远家，立新家是立新家啊。对了，那样的话呢，有很多的听众在这儿呢，咱们啊，更续老交情啊，建立新交情，多好。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实时的了解不断更新的新闻。这个一上来呢，跟您分享一个个人的感受。确实啊，说这个也不只是在疫情以后，之前呢啊，说这个做买做卖的啊，说这个经济这事情，其实挺，怎么说呢，是一个这个啊，还是一个难度挺高的事情。啊，繁荣经济，稳定市场啊，改善民生，都是打这儿说做买做卖吗？他这儿不做买不做卖，那咱这个就业呀啊，你包括这个市场啊，货品呐 啊这个价格呀，你看这个到哪儿去找钱去？哎，这就说，搁过去呀，往回倒退头30-40年。啊，当然那时候也有市场，但不是市场经济啊，说那个价格呀什么之类都是按计划来的，那跟今天这个就不一样了。那相比来说呢，这个要我说啊，这两种生活或者消费市场的形式都经历过。你要搁今天，咱就说这个市场啊，确实货物那是非常的丰厚的，价格呢可选啊，当然你这个差价也不是那么大，但是呢，可能有些朋友，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眼花了。啊，不单是这个指的这个生理上，啊，这个有点那个老花眼，他这个也是琳琅满目的。哎呦呵，这商场里头，包括那网上，很多人都是网购嘛。你过去你头40年有这个网络吗？ 是不是？那你买东西买个脸盆，你不得去百货大楼吗？啊，对啊，永安路也可以啊，啊，甭管哪儿吧，对，你得到人家商场去买去，没有说打个电话就能，哎，这货就给你送过来，没有。啊，买冰箱、买电视都得自个儿拿着三轮拉去。啊，是你现在有货拉拉吗？对，不一样。但是呢，确实对这个消费这个事情，咱就说呀，这里头也是啊，得精细化了。啊，这也得精细化，那得它有坑啊。所以我就说，过去呀，常听有那个啊，当然有这么说的，也不只是媒体。包括社会上啊，这嗨，有些个那消费那个消费者呀，他被坑骗呐，啊，他自己也有责任是吗？啊，他不接受教训，他得接受教训啊，他这个可能太贪便宜了。要我说啊，现在来说，就针对市场上一些个不够规范，甚至于很不规范，一开始他就没打算规范的经营行为，我认为有些个观点。就谈到这消费者的责任，自身的责任，我认为多多少少有那么点上帝视角。哦，就是海淀那边，嗨，就是这是网上的年轻人啊，有这么个说法，他打了个比方，不等于他信上帝，他不信上帝啊，他是上帝视角是什么呢？上帝在哪来着？在天上。哎，对了。俯瞰人间，哦呦呵，他这个呵都门清啊，你这个事情不是偶然的，我给你分析一下，这么一来那么一去，这个就叫上帝视角。你没站地面上，你跟大家站的不是一个地方啊，呦呵，仿佛是你站的比别人高，但是呢这有点太高了啊，哈哈，不是那么近人情。也未必就符合真正的事实。为什么我这么说？这个看见一条新闻，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在哪儿？上海，说有一位女士，她这个月薪呢，挣钱挣8000块钱，然后呢，她觉得自己啊胖一点，想减一减重。我说啊，这个也不只是说呢，图些个好看美啊，得有身材。哎呦呵，这怎么着啊？又是什么人鱼线、马甲线吧，各种线吧，啊，就这，哎，就这个。我认为减就是想要减重的人，不都是这个心思？有年轻人说我塑形，这个也没错，没有错啊。至于说有些人出于健康的考虑，甚至于是医院大夫说的啊，这个你得稍微的这个重量啊要减一减，这样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这种情况有。大夫就让你减重，当然你得科学，对，所以呢，科学的减重方式就是锻炼。啊，说不吃不喝，哎呦呵，不吃不喝，哎呀，喝点凉水，凉水都不行长肉，喝凉水都长肉啊，不吃不喝啊，每天站在阳台上喝风，这您喝不了几天，啊，您就吹下去了。是啊，您倒是瘦了，对啊，那都瘦成一张纸了。对，那不行，那这个对健康损害很大。这位女士就是要减重，她到这个健身房，哎呀，好，这健身房这教练，还不是一般来说啊，推销卖卡的还未必是教练，多数情况下健身房干这个营生的叫销售啊，是叫什么？小姑娘长得漂漂亮亮的，看你是谁吧，看你是男是女，女的去了是一男的小伙子。男的去了就是一漂亮姑娘，小漂亮姐儿。哎呦，大爷您来啦，常来玩啊。哎，这是健身房啊，这是哪儿的？可说呢，可说呢，以为去了秦淮河了呢。哎，哈哈，您别看我说话，这个啊，这我承认话中带刺儿，但是有原因，我这是有所指的，真有这么干的。你要说叫色诱可能有点夸张，但我说啊，这个买卖一开始他这目的就不纯，就有这样的企业，经营企业经营行为本身就不单纯不地道，他一开始 他就憋着让你往他那套里钻，就有这样的，而且不少啊，就这种不规范的经营行为啊，这你也别只听我说，您问问那市场监管呢，消费者协会，人家就这么说的。一开始他就没憋着好主意，又来了，快快快快，赶紧的，办卡办卡啊，那个什么，花的越多买的越多，那课越合适，你看这一节课，这好家伙，这哪能是不是白给啊，不可能，我们这个教练啊什么之类的那都了不得啊，你看那身材呢，戳根，你看这位，呵，胖大魁梧，哎呀，好家伙，那肚子跟那啊，那跟那个饭馆那桌面子似的，嗯，啊，胖大魁梧吗？你要不来这个？哎呦，不行，我这是奔着减肥来，可以可以，这个瘦小精神啊，这位啊，我们这儿古上早教练，嗯，那个他除了教练之外，他不顺东西吧？我这钱包是不是得搁起来啊？你想他都鼓上早了，嗨，你看这打个比方，哎呦呵，我们这还有美女，大美女教练，嗯，那边那个啊呵呵，金莲姑娘，哎，坏了啊！你看看我这话中带刺儿，但是我强调，我再说一遍，有原因。这位李姑娘，上海的，啊，当然她没这么复杂，她就是到健身房说我要健身，哎，花钱。花钱买，好家伙，跟您说啊，他买这课程买了多少节，花了多少钱，咱先搁后头说，就说给他排这课，你不得来上课吗？见天儿都来，你减肥，你想你这个一天都不能了。对对对，就是排课吧，一排这课，您知道排的什么时候？排的年底，排年底干嘛呀？排的明年春节，排明年春节干嘛呀？给他这课呀，排到了2034年。您没有听错，我也没有说错。给他排课，就光排这课，你天天来，你把你买这些卡、这些课，花这么多钱花完了，到什么时候？告诉您，2034年。那位说您等一会儿啊，今年是哪年来着？2021年。对，2021年的话，要是到了2034年，得13年之后啊，啊，天天来，一年365天，每天到这上课。哎呦我的天呐，妈爷在他老上海啊，上海话都来了，哎呀，阿拉的妈爷在啊，阿拉的妈，哎呀，哎呦喂，阿拉的妈爷在。排到十几年后了，那得花多少钱？63万，我的妈呀，这怎么花这么老些？这哎，不是，这李姑娘，这个她是要减重，这位那得是有钱啊，这个查一查咱们这个是什么啊，富豪榜啊，是什么的啊，然后富豪榜，对对对啊，她排第几个？没有，她就是一上班族，每个月收入8000，比我还稍微少一点。因为你哎，你看大伙儿一听，那立新暴露自己收入了，嗨，这不叫事儿啊！现在一个快递小哥一个月连轴转干满了，挣的比我多。咱说实话，啊，不能只看这收入。哎，你看那你们挣的太多了，又每个月都万元户啊！你看那个啊，当年我们那个上班那个一个月工资才几十，那您那会儿物价呢？您那排骨多少钱一斤呢？我现在是什么物价水平啊？还得租房，或者是人家那个还什么房贷之类的，啊，这不一样啊！这就刚才我说的两个年代的事情，这没法比啊！咱简单说，这李姑娘月薪8000。花了63万，哎呦，那得积蓄都光了吧？他没积蓄，他你想他在上海的生活成本一点都不比北京低，北上广深这四个最繁华的大城市，这说实话，月薪挣8000，他这个能不能攒下钱省吃俭用也行，但是真的是能攒下多少，能不能这够60多万？就花的这个专门就只花在健身上，别的没有了， 可能吗？不可能。那位说，那这前世哟啊，哎呦，老上海话来了啊，哎呦喂，阿拉的个妈爷子啊，李姑娘别是抢银行去了吧？嗨，没有，那这钱哪来的？贷款贷的。哎呀，哪儿贷的？所以说这坑，你说说看，就是首先他为了健身减肥减重花这么老些钱，没钱怎么办？贷款。这贷款贷款按理说，反正我理解，当然我没贷过啊，我听说过也有那个啊，这是谁都有这个为难找债的时候，我也有。哎，什么时候？哎呦，突然之间就是着急要花钱啊，不是要着急要用钱，缺点钱，有那个买卖商家给我出馊主意，嗨，您这个您可以贷款啊，小额贷啊，啊，您上那个什么啊，什么什么，有个地方叫阿里啊，啊，我听说过吉庆里，不是，哎，还有啊，蚂蚁啊，我跟蚂蚁借钱去啊，你嘿，有您那上面什么什么宝什么宝啊、哦，对对对，什么宝啊、哦，哎，小丁宝，小丁宝干嘛呀？你跟那儿能借钱啊？我一看还真行，当然这个后来我也没借。再一个呢，人家这种平台还是有审核的，你这个不够条件，你干嘛呀？啊，你为了什么买？你这个花这笔钱要从我这儿贷款，它是有要求的。但是也有的所谓的平台没要求，几乎没有门槛，谁都能借。说的再夸张一点，这孩子三岁半，他要会或者边上有人替他操作，他也能借钱。哎，您就想这事儿吧。好，贷了60多万的钱款，然后去健身啊。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可说呢，可说呢。最后你看这个他肯定是啊，这还得了吗？而且他这么练，最后伤害的是他自己。后来没办法，找健身房说这钱我不，这你得退给我，这课我不上了。为什么？大夫说了，你不能再上了，你要这么拼命练的话，你真有生命危险。所以我就说啊，不能说哎呀，这消费者，当然咱们说接受教训是，咱得擦亮眼睛是，咱得理性消费是，但是前提是您这市场得规范得理性。不能说你这个市场里头这些个不规范的经营行为，我说了一开始就没憋着好主意。这样的商家，各位说实话有没有经历过？没有见识过？没有。他一上来就憋着忽悠你，就憋着给你洗脑，就憋着对你轰炸，哎，就憋着出动 B-52 对你轰炸。嗯，那位说这太大发了啊，呵，那炸弹叽里咕噜叽噜，哗，好家伙啊，饱和式轰炸，嗯，是吗？啊，对你进行炮火准备。那说不至于动用这么多武装力量，就我就打个比方，这个形容有些商家就是憋着骗你，还甭说什么哎呦我们这就是经营，什么经营，您那就是骗术，肯定是忽悠来忽悠去，把这个李姑娘脑子给忽悠瘸了，忽悠瘸了啊，就是脑子已经不好使了。他这种忽悠，您看那赵本山那个春晚那小品，就那套东西。哎呀，这个那的，完全是洗脑。最后这个消费者根本就扛不住，更甭说这是年轻人，还有一定分辨能力。有些上年岁的跟这个社会生活脱节，他更是接受，他根本就没有防范能力。咱说实话，所以说要是说啊，与其让消费者提高警惕，当然这是必要的，但是更应该做的就是治理不规范的市场行为。那当然自己他是有责任的，什么情况下自个儿有责任呢？我打个比方，有一姑娘啊，又是一姑娘，对了，这姑娘姓郑，郑姑娘，我说的是真事儿啊，成都人，四川人。他是头段时间，这挺早的了，那会儿可能是，当然那时候还有疫情， 啊，说他这个出国旅行去了。啊，他去哪儿呢？哎，他去的是咱们每个星期一的时候啊，这您还记得，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咱们会放这个类似片尾曲啊，游击队长瓦大爷他们家故乡。瓦大爷啊，瓦大爷，对，玩拳玩得特好啊，瓦尔特拳吗？哦，对对，哎，他这个郑姑娘就去他那儿了，找瓦大爷。瓦大爷都牺牲好多年了，那干嘛去？你看谁知道啊，是旅行是玩，这年轻人到现在才找着，这中间失联，哎呀，把家里急的，你想又是有疫情，你又去那么老远还没消息，跟家里头之前还联系，后来一点信儿没有，这人生死不知，那家里能不着急吗？哎呦，想办法找吧。后来找咱们这个住这个就是瓦大爷他们国那边的那个使领馆啊，中国的这个外交机构，对了，说那我们也留意啊，也留心，得亏这就说起来通过网络，后来人当地有华人找着他了，就找这郑姑娘啊，跟那公园那长椅上坐着呢。哦，呵，这不错啊，这是来遛弯来了啊，跟他们当地龙潭湖公园坐着呢。哎，那儿没有龙潭湖，就说就是瓦大爷当年用生命保卫那城市，他在那儿呢，啊，可以啊，跟那儿待着吧。不是啊，关键就是说起来，你说这人，你说这孩子，这年轻姑娘家里这么着急啊，所以我就说啊，这里头也多说一句，这里人家说，你看这咱们这个使馆领馆是可以提供帮助，但是前提是本人这位中国公民啊，这位同志他有需要帮助的切实的需求和意愿啊，这个你要是外头碰点紧急情况，你跟这个咱们国家驻当地的使领馆联系，这没有问题，力所能及，法律范围之内给您提供帮助。但是刚才我已经说了，法律范围之内，而且您在人家国家甭管怎么说，不仅仅是当地的法律相关的一些个法规，还有人家当地人民群众多少年的什么宗教啊、文化呀、生活习惯，您啊在人家那地方是都得尊重。我说这个他是有责任的啊，当然希望姑娘早点回来，在外头瞎转悠什么呀，不着急，这你以后等到是吧好了以后，情况缓解了是吧，国外疫情缓解了您再去呀，这不着急啊。当然也有着急的是吗，又怀孕了，哎呦，那你这嘿，其实怀孕也他也不用着急，是，但是关键他酒驾来着，哎，你说这心多大呀，好，怀着孩子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喝完之后兴奋，你知道吗？那是，哎嘿，湖南岳阳这头段时间，哎，这交警啊真是无语了，正夜查呢，就查着这么一起儿，小轿车开车的杨姑娘，啊，这一拉这门就闻出来了，喝好，喝不少啊，哎呦呵，嘿，哎呦，跟这执勤这。这交警啊套近乎，哎呀，呵呵，大哥忙啊，啊，行行行行了，您就别套亲戚了，赶紧赶紧的吧。不是你喝了没有啊，说实话喝了，喝还就喝的是可乐，不可能，你这一检测就看出来了，可乐有度数吗？啊，也背不住，万一这可乐回头一高兴它也有度数，没听说过。哎呀，你看我这个派，这有原因，有原因。什么原因都不能解释这个，这不对，这个这没，这不是理由。哎，我这个还真是理由。您看，您注意看啊，您注意看我的腹部。哎嗨，警察说我看他干嘛？你怎么了你？我怀孕了。哈哈哈把警察都乐懵了。那个，这怎么了？这个怀孕了咋？高兴。警察同志，你不高兴吗？嗯，你不跟我一块儿高兴，我高兴得着吗？不是你这喝多了酒，你这不是胡闹吗？可说呢，可说呢，你就这个，嗯，正是新闻一口清，哎，第14届全运会9月15号开幕，福建累计报告本土新冠确诊病例120了。 正是，读报分秒要必争，午饭最好别吃撑。那倒是，孩子学艺莫跟风，暗藏玄机练习生。这就说实话啊，我得跟您承认错误啊。怎么了您？我呀，今天这个涉足了一个我特别外行不了解的范围和话题儿。练习生在我们新闻媒体这叫实习生，但实习生呢都是人家大学呀给输送过来的啊，说这孩子不错，这个同学他就喜欢广播，或者他就热爱电视啊，这人家到这儿来实习了解了解，看着好不错，值得培养，领导就跟他说啊，到时候你要大学分配的时候呢，你可以考虑啊，或者欢迎你到我们电台来工作啊，将来我们是同事，这叫实习生。我就没听说过世间还有那这个样的练习生。什么叫练习生？这我真是不了解。呵，好家伙，这要不是人家媒体报道这个事情，人民网，但是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啊，就是这个探究了一下，哎，就这是一个很灰色的空间。练习生这怎么灰色了？哎呀呵，网上您瞅瞅去，现在有没有不知道了，就前段时间，嚯，头些年这不是有那影视行业吗？哎呀，来吧，到这儿来招募啦，招募啦，哎，只要你掏了钱包你出道，哎，你花3万就出道了，是吗？花5万这就能拍电影。哎呦，还有星探呐，星探您知道吗？啊，听说过侦探，对，差不多。侦探是破案的，星探呢，星探是就找这个练习生。嘿，靓男倩女啊，小伙子长得漂亮，白白净净的，呵，大姑娘，哎呦，细高挑，嘿，浓眉毛大眼睛，呵，大方脸，大方脸盘子啊，贴上胡子就是张飞，就找这个，就那意思，就找。找着之后就跟他说，哎，你呀、啊、你可以，你有星相哦，哎，你将来能成为明星，嚯，哎呀，长得嘿别提多好看了，是吗？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哈，以后到这个剧组去，这个啊18线女46号你来啊，那也行，有名有姓吗？有名有姓，美女，这是一个青春靓丽的角色，你来负责。是啊，水浒知道吗？知道啊，水浒里头你扮演一个角色，大姑娘倍儿漂亮，呵，青春靓丽的少女，王婆，哎，哎呀，你太坑人了。我就给您打个比方，就这样的，这类的里头有相当一部分年轻男女，有男有女，小伙子大姑娘，哎，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练习生。那、啊、哎呀，跟我们签约吧，呵，我们培养你啊。就这里头这个坑，这个水太深了，很多的咱就看到明面上有些这个什么娱乐圈啊出那个事情啊，逮起来逮起来又失德的那个，都跟这个有一定关系。哎，所以我就说这里头经常有这样的，有的所谓的培训，专门培训这演员这机构挂羊头卖狗肉，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正规机构啊。对了，哎，招募这个，呵，然后这里头呵干什么都有，这里面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啊。而且这里头不单是这些个，还有商业的这个利益在里头。你将来进去之后，粉丝啊什么之类的，你要是成不了明星，你可以当粉丝啊，当粉丝混好了之后当粉头，粉头啊，粉丝的头，哎，你招呼这些小粉丝们共同的这个捧着这明星，呵，给他各种各样的，呦呵，送礼呀、啊、什么之类的，呵，刷大飞机啊，呦呵，这里头有很多的这里头不规，非常不规范的这个行为，跟这个金钱利益往来，包括其他的那个啊，不可言说那个啊，不能描述的那个，哎，这都有关系，都在这里头。咱就说实话，当然，如果是一人失德，甚至于违法犯罪，那个该抓抓，该判判， 哎，这是必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说这些个练习生，这里头咱就说这坑这么多，水这么深，自个儿心里没数吗？有些年轻人，我这说话直啊，个别的年轻人奸懒馋滑，就想着一夜爆红，还一夜暴富呢，最后也不知道一夜都怎么了。嗯，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说嘛，你这学艺，学艺过去讲就是学艺得先学做人啊，你这他有这事儿吗？是不是？当然那旧社会了啊，也有这样的练习生吗？哦、啊，那过去啊有啊。 你看我就该着说相声啊，不是别的，他我学别的我就不行嘛。小时候学别的挺笨，哎，一学相声挺快。我先我学别的去了，学徒。小时候8岁我就上那个我们斜对门有个油烟店，油烟店掌柜的，我上那儿学去了，学了3年，学完了回来了就会扫地，3年学会扫地了。后来家里一看，这不行，学别的吧。后来又学去了，学什么呀？有个饭馆，上那儿学去了，现在叫炊事员，那当然叫琴行，学厨子，也学了3年，就学会了包葱包蒜了。 啊，你看这个是吧？练习生嘛，啊，是你搁什么他都得学，那你一样说相声得一样得学啊。 其实啊，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哎，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这倒实话，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那可不嘛， 是吧？ 哎， 现在还不错。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我呀、 啊 是初中4年级。 哎， 这就不错。 那别说了 啊， 没有这么个初中4年级。 哎，这是实际情况。 怎么呢？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4年级， 搁一块儿。对。 啊，你看看，说着听着是笑话，其实呢，你琢磨琢磨，旧社会有这种事情啊，咱就不多说了。赶紧的给各位再说两嘴报纸。这是今天的光明日报言道啊，国家有关部门联合发文，规定划定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的红线啊，这是有红线的，必须的。北京日报提醒了啊，这是疾控中心说的健康提示啊，2节期间出行提倡中短途游。中短途啊，就是要住的这个光明桥啊，最好就去趟这个龙潭湖就可以了。嗯，嗨，那也太短了，就说中短途嘛，别往远地方去。哎，你刚才说龙潭湖来了吗？北京青年报说龙潭中湖公园摩天轮11前世要开放。不多聊了，感谢各位列位在其位老几位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咱们明儿见喽。